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逢星期四晚节目风萧萧，主持萧若元、梁锦祥、陆杰。 好，风萧萧的时间，咁就即係有两单嘢讲，即係一个就係何俊仁事件，一个就係即係台湾嘅局势，咁讲边样嘢先，即係 我补充一下先，因为傍晚有个新嘅消息，咁就何俊仁呢当然係即係而家就康复緊啦，咁但係今日呢何俊仁嘅律师楼呢又收到恐吓信，信入面个写法就咁样，咁都唔死算你好运，下次就冇咁好命，咁信入面呢有刀片嘅，咁亦冇下款同埋日期都冇，咁你覺得係咪好猖狂呢？ 即係呢個又係未必係同一班幫人做，但係即係我可以咁講呢，即係話我覺得即係大家懷疑嗰樣嘢呢，即係係唔需要懷疑嘅，係絕對係。 我覺得呢嗰呢張刀片呢就搭單嘅啫，應該就係同長毛收嗰個來源差唔多，就見佢俾人打鑊呢就乘機即係落井下石。 我聽有黃岸然即係呢一個喺龍門鎮話唔俾佢入境，呢個係做唔到嘅。 梗係做唔到啦。 因為即係根據基本法嚟講，即係何鴻燊係香港永久居民。 但係唔俾佢嗰個上市又得唔得呢？ 唔俾上，佢而家都上唔到㗎喎。 即係唔使唔俾，根本就上唔到。 根本上唔到，有官司喺度，呢個冇辦法上，即係咁樣。 咁我哋即係逐步去講啦，其實係即係唔講何俊仁之前呢，澳門呢即係賭業呢排都發生好多事。 即係我可以咁講啦，即係話呢一個係兩三年前啦，我同個朋友，個朋友同佢個家族啲人好熟，咁樣就話我係批死咗呢一個澳博，係呢一個即係話係點講，係好快就土崩瓦解喺生意上。 點解？ 雖然有好多錢。 點解？ 即係做咗三十幾年嘅專利之後，即係成間公司嘅腐敗呢即係無可救藥。 呢個我哋其實可以睇到幾點，第一樣嘢就係即係印證一樣嘢啦，競爭係幾咁重要。 係。 即係如果我哋以前冇睇即係引入一個新嘅幾個競爭對手呢，根本你睇唔到呢間公司係出咗問題。就算你知道出咗問題呢，都冇從佢改，即係要求佢改善。 即係呢個去到講緊七八年前呢，即係我係睇住喺葡京門口俾人用把刀子，即係贏幾萬蚊啫，嗰啲大陸人就俾人哋搶咗去。喂，呢啲係即係連杜月笙時期都比唔上。 得個賭場旁邊唔准有呢啲嘢㗎喎，就點搵食呀？我 咁另外我認識得嗰個泰國嗰個顧問啦，喺葡京俾人嚟殺死啦，嗰個泰國總理個顧問啦。喂，即係杜月笙話，如果贏咗錢嗰個嘢返唔到屋企嘅話，邊度仲有人嚟呢個賭場呀？呢個杜月笙講嘅，所以邊個贏咗錢呢就派佢嘅保鏢送佢返屋企。 咁證明咗杜月笙係錯囉，因為收唔到錢都繼續人去賭。 你先識囉嘛。 即係焗住壟斷嘅情況之下，呢個第一就話喂，去到係唔俾貼士，即係最惡劣時期呢個十年前到啦，唔俾貼士，試過有啲賭客俾人哋拉埋一邊揼嘅。 哦，即係啲荷官嗰啲。 係啊。 咁邊個揼嘅？荷官揼嘅。 嗰啲護衛囉。 護衛。 喂，依家咁樣嘅公司，我可以講俾你聽。嗰啲賭廳呢嗰啲數呢，我睇過嗰啲賭廳嗰啲數，我哋有啲朋友有做賭廳，我哋拆帳係點樣拆嘅呢？搭馬俑呢就係、是、嗰個廳主嘅，咁就係嗰啲皮呢就係紅身嘅，即係派落嚟啲人紅身，咁佢賺錢賺咗錢就拆帳，譬如話5564咁樣啦，即係通常就64啦，佢對你好好嘅就55啦，你同係4好嘅55啦，咁55呢你就要負責咗啲搭馬俑咁樣，但係唔係你一睇嗰條數呢你就火都滾㗎。你估即係先要扣咗啲咩費用？ 咩費用呢？ 即係譬如話老三又督一份糧20萬，老四又督一份糧30萬，然後就一定要同老四間果汁鋪買30萬果汁一個月。 即係全部都家族生意嚟 㗎。唔係，你嗰條數入面有呢啲數喺入面。 有啲大粒 雞。何博士嘅慈善捐款呢一期又要及幾多。即係咁樣樣嘅。因為咁嘅公司邊能夠生存嘅，即係咁樣。 抽頭好多抽頭。考立名目。 呢種係咪所謂講嘅叫 corporate culture 呢？ 是不是即是一个缺乏竞争垄断之下就很容易滋生呢？ 必然滋生，即是必然腐败。 啊、惯例嚟嘅。 我先讲，冇得例外，因为嗰样嘢系我刚刚写一篇文章，大家讲个四个 I 嘅问题，即系嗰间公司唔会执笠咧，系唔会有 innovation。喂，大佬，即系我哋喺度做生意，每日都承受庞大嘅压力。你一个庞大压力之后，你先会创新噶嘛？喂，大佬，规定全香港人都要同我买嘅，吓咁啊！呢间公司其实迅速腐败噶啦，呢一个系，所以政府经营任何操作嘅嘢都系迅速腐败嘅，即系咁样样。 唔系，所以 咁样你嗰度。唔係你每一張個賭廳嘅 contract 唔係傾嘅咩，大佬？你話啲咩費你？你寫嗰陣時肯先得㗎。何博士有幾多啊？三啊幾多？依幾多？ 呢輪要捐咩錢？咩基金？咁你 俾 啊？你可以唔捐嘅。咪咯。咁啊，即刻唔佢唔俾馬你咯，即係呢個好簡單嘅啫，即係呢個。 嗯。 contract 唔係 negotiation。 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近期亦都有一單命案啊。嗯。即係呢個貓姐。 我嗰日我朋友。個聽啦，楊海成係我朋友啦，我認識佢四十年啦，即係楊秀成啊，識咗三十年，即係咁樣。 嗯，咁就即係咪證明一樣嘢就話，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喺咁嘅缺乏一個監管嘅制度之下咧，係會好多即係貪污啊，或者即係呢啲咁嘅不規則嘅行為。 我係覺得即係監管咧，到最後咧係冇用嘅。即係話呢，你見到電話公司啊，啲公司業呢，一監管就冇用，一競爭呢，佢天然呢就會脫胎換骨㗎喇。即係呢個我要讚下大陸政府啦，大陸政府係有呢個卓識啊，係自己製造競爭囉。喂，本來一間做曬嘅啲電訊，唔拆開三間冇競爭，嗰、那個行業係完全冇生命嘅，可以講呢話。 嗯。 咁就講返話點解點樣炮製即係何某人呢，即係岸伯講一啲真係幼稚啦，即係咁樣。即係首先第一就係、是、呢、這個能夠唔俾人入境呢，就係、是、呢個以前嘅事。 嗯、 就喺呢個七幾年後已經唔得。即係 五零年代其實好多嘅。 係五零年代，無論你乜嘢人，不受歡迎人物都可以趕出境。咁而家就唔得㗎啦，因為一有咗三粒星身份證之後呢，就不能夠拒絕入境。尤其是如果以國際慣例嚟講，喺當地嘅原生產嗰啲人呢，係更加冇理由唔俾人。即係去到中國，中共咁野蠻，先至唔俾中國人返去，即係全世界都冇，你可以等佢返嚟然後拘捕佢，但係就唔能夠拒絕一個喺呢度出世嘅人呢，即係返嚟嘅航生呢，就喺香港出世嘅。 嗱，但係米英九呢， 馬英九 香港出世喎， 可以 claim 翻嘅，呢個全世界嘅通例 就係 claim 翻啦。但係佢嚟唔得香港嘅，都係有時睇時勢嘅啫。 唔係因為佢冇攞三粒星身份證，即係佢要有個法律程序循翻 claim 翻咧，你係不能夠拒絕呢個馬英九來港嘅。即係如呢個係世界通例嚟嘅，呢一個係。 嗱，撇開呢個即係入唔入境呢個問題嚟講，唔講住啦。但係如果照以前嘅政府咧，譬如港英嘅政府咧，即係出咗咁大嘅問題咧，佢唔掃場有出奇嘅，即係話咧。一個政府佢擁有一個國家嘅鎮壓機器或者其他嘅一啲手段，即係遇到呢情況之下咧，係冇理由唔可以整治呢人，不管佢係咪即直接喺呢單案上面。 即係我假如我今日係即係行政長官，我話俾你聽，我會點做啊？ 嗯、 首先，韓生就立即拘捕佢48小時先， 嗯、即係證明咗俾你睇，我係有決心去處理呢單案。 係啦，然後咧就喺。凍結嘅香港嘅財產， 嗯、 然後咧就去澳門賭場搜佢所有嘅 book， 睇下佢有冇洗黑錢嘅嫌疑。 咁、嗯、但係其實呢啲嘢早喺阿十， 喂，一定係好多現金喺度，現金出入，呢個係有洗黑錢嘅嫌疑，就根據國際刑法嚟講就可以凍結曬你全副身家。 嗯、 然後唔止喎、啊，然後咧佢講金沙賭場話吸傭嗰啲咧，佢話而家。澳門唔係好太平啊，咁樣我唔高興啊，你唔好以為乜嘢啊，你係打工嘅、啊、啫，喂，告個刑事恐嚇。 佢話邊個打工？佢嚇邊個打工？ 金沙華士嗰啲人咯、 啊。唔係我如果我咧就會點咧？我就會揾隻龜鬧拖咗去賭船先，即係 Q 拖咗佢嗰只賭，佢嗰只賭船。啊，你冇之後同我賭證明嚇、啊，因為我 唔係啊。然後咧，我仲未講啊，我咁樣，然後再同何口華講，唔該你立即停咗佢個賭牌。你唔停咗佢個賭牌呢，就以後呢香港人過澳門呢就收1000蚊離港税。 嗯。 咪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已經延挖 咗。我睇佢貴唔貴呀。 延挖咗三個聖河㗎啦、嗯、你仲想整多個聖河落去呀、啊、要拖埋嗰個聖河落水呀、啊。 即係話呢啲就係話公權力嘅威力㗎嘛。喂大佬，即係我真係掀開你所有book嚟睇呀，真係。我睇你貴唔貴喺度。 係，即係其實一個商人，一個普通嘅商人，無論話即係個政治背景幾強咧，其實佢歸根到底都鬥唔過個政府。 係， 唔係個問題？而家個問題唔係政治背景，中共亦都有啲地方好唔妥佢，唔妥佢乜嘢咧？就開埋洗衣店。啊！如果佢唔開洗衣店，可能就你係境外人，我唔理你啊！境外嘅 呢個係膽識嘅問題。 你開洗衣店， 你學我講咁樣去掃啊，航新場嗰、那個特首嘅民望係飆到80几%，邊個敢出嚟幫航新講說話？全香港所有大粒佬，冇人會幫航新噶。 嗯， 喂，我唔話俾北京聽，我唔接受呢條友做政代表香港人做政協啊！唔該，佢立即辭職啊！ 嗯。我哋而家有個電話入緊入咗嚟㗎嘛。 如果我呢就會點呢，我就會搵隻雞賣多咗手。 係咪 阿王伯。 多咗佢嗰隻手，對嗰隻手嘅。 你麻煩你講講個名俾我聽聽先。貴姓 啊。唔係呀，然後呢我仲未講啦。我講樣然後再同我話講。不過你立即停咗 佢。聽唔到呀？ 唔係我聽緊。係咪聽緊啊？邊位呀？喂。 係你講講啦。喂。係 你 聽唔聽到我哋講嘢？ 即係呢啲咁樣唔對付嘅，喂大佬，即係幾難揾到一個人啊，係冇人會幫佢嘅，一打起佢上嚟咧，即係全香港、澳門拍爛曬手掌，我話俾你聽。 但係我覺得佢有啲依啲記者咧，就唔好追得佢咁緊啊，因為你問得佢再問落去咧，佢又佢以佢嘅 big mouth 咧，佢分鐘話：屌你講話係我咪算係我嘅咯，咁啊死啦！佢咁樣講嗰陣時候就唔知點樣埋尾啦，香港要唔要照捉佢？ 唔係咁，你而家有設定條例噶嘛，咪將佢全家設定住先。 唔係呢個同條條例冇關係嘅，即係有冇都照做啦。 睇佢嗰個走勢，你逼得佢兩逼佢，就咪算我咪算我咯，咁咪死啦！ 唔係你如果即係熬佢48个钟头可能認咗嘅，標做咗使死啊！即係咁樣，佢冇 功德。新今年幾歲？ 80几岁 啊！即係佢都類似阿林伯嗰個 case 喎，即係都喺即係咁大嘅壓力之下咧。如果譬如你捉佢48小时咧，佢都即係嗰個生理上 招供嘅啫。 不過嗱，你聽翻佢答呢個記者咧，即係公開咁講話佢唔識何俊仁，你覺得呢個答法係即係好定唔好咧？ 呢、這、一個唔係呢個答法就係、是、即係嗰啲記者唔識問嘅。佢當然咧，即係有人再三 remind 佢，一定要同呢單嘢咧。是國即是畫清楚。你想到咩畫佢諗到個方法出嚟就係我唔識何俊仁。係呀、啊。喂咁即係如果我在場我梗會問佢啦。我、哦、咁你唔使識何俊仁嘅，你知佢幫陳冠良打官司嗰律師咪嗰、那個咪嗰、那個咪得啦。 可能佢都唔知呀。可能連嗰樣嘢佢都唔知呀。 何俊仁就講你佢識唔識嗰時候都唔係問題呀，唔係問題。 係。 冇問題。 但係唔需要講到唔識㗎係咪，即係你話咁多個立法會議員我淨係唔識佢，咁呢個就好奇怪。 佢話識好多就唔係話識晒 唔係你咪單埋俾地產商會聽立即炒咗佢囉，我唔接受呢個有做主席囉，即係咁。 係應該呢個起碼都做到啦，係咪？ 係呀， 呢個起碼做到啦。但係即係小陳，如果從個政治角度嚟睇呢，即係呢個案原本個動機本身就冇牽涉政治，但係佢係咪一定嘅政治嘅效果喺度，後果喺度呢？ 唔係你講政治效果係邊樣嘢？係 嗱，對特區政府嚟講，或者對航新本身嚟講， 呢啲係即係政治家，一個真正嘅政治家嘅本能啦。 嗯， 你係唔係政治家？喺呢啲時候， 利用 即係攞分攞到盡啊！我要你航新跪喺度啊！我話俾你聽啊 ，make good use of it 啊！ 咁呢啲個就係 判斷邊個會幫航新， 跟佢揾食嗰啲咯。 咁你個 嗰班友都唔幫佢，嗰班友因為金沙俾多啲達馬勇咧，嗰班友上去金沙，佢其實係有恐嚇緊嗰啲人啊嘛，同時係。 嗯，冇錯，即係但係呢個係澳門方面啦。但我懷疑喺香港，譬如就算即係佢哋同地產商內部自己本身都有一定嘅矛盾喺度。 係啊，唔係佢哋擁佢出嚟就因為佢有少少名，而佢實際上冇幾多地產。 係咯係咯，佢唔係話即係香港嘅即係第一線嘅地產商嚟。 係啊，咁差個太遠， 差太遠啊！但係就即係佢係咪喺政治上咧係即係比較係可以高調少？因為譬如話好多次，譬如話輪到呢、這個即係特首嘅人選，佢第一個出嚟撐嘅真 係。咁佢係知情，因為佢喺嗰個圈子入面， 嗯、 即係嗰個香港20-30个同北京有 intimate conversation 嘅人入面嚇、 嗯。 但呢個人曾經孭過無數鑊啦、 嗯， 我都曾經好似喺風蕭蕭講過、 嗯， 澳門回歸、 嗯、 叫阿老四。登台同阿江澤民合唱咗首歌， 嗯、 合唱完江澤民落嚟先諗下頭先嗰個係邊個個韓星嘅妾侍嘩炒咗澳門新華社嗰個嘢真係乜嘢嘢我而家係國家元首你搵個妾侍嚟同我唱歌你有冇搞錯啊即係真係發神經嘅 即係只能夠搵個大哥 是無情情被人抽了水了是國這個 喂這個是違反國家禮節的行為的你出個妾侍是真的這 樣沒有那你 to be fair 應該說江澤民根本就不應該唱歌先了是吧即是這個有其實有辱國體的 看有表演看有表演 球的 喂 invitation 啊請那些人啊即係做到國家元首級都要查個身家清白㗎嘛你有冇搞錯啊你啊做人妾侍點可以上台㗎即係咁樣係。 有句失驚無神請咗阿蕭同我咪要打爆你 冇㗎。 政治上極之反動。 喺 chat room 上面有人問阿蕭生你驚唔驚俾人打 啊我咁佢唔會聽我哋呢個電 即係你個假設就佢唔會聽啫。 老蕭又唔識你嘅，你嘅姓梁姓陸嘅人唔使。 唔係佢識我嘅以前，不過老懵懂咗唔識啊。即係嗰陣時候，因為嗰單賣 Alan Bond 嗰單嘢咧，我唔知同邊個多嘴講咗成聲啫嘛。即係因為我做過同佢做過幾次訪問，佢啲揾人答啊，即係喂唔好咁啦，即係大家係輸友嚟嘅喎，即係講即係咁樣同我講嘅係紅身。但近年咧，佢見到我咧就唔認得，以前咧街頭街尾。 Alan Bond 就嗰個澳洲佬啦，係咪 啊？收購嗰手咧，即係因為證監調查咗佢好耐啊嘛。係 佢收尾坐監啫嘛 ，Alan Bond。 嗰、那個湯君年啊，佢夾埋湯君年咧，即係嗰啲股多股票啊，即係迴避收購就賣咗俾韓生嘅司機啊嘛。 哦 ，OK， 咁啊，即係阿何生頭先你咁講咧，佢即係同北京咧係有一定嘅聯繫。嗱，今次發生咁嘅事件咧，即係就算佢受到壓力咧，佢可唔可以透過呢啲聯繫咧，去能夠即係化解呢啲壓力？ 但我就話俾你聽，即係呢啲嘢咧。是冇人敢出嚟保你㗎囉。你話係唔係可以即係識得你。即係我都話有啲嘢你要知道做咗呢即係黑社會係冇人嚟敢保你。即係譬如話你爭人錢唔還。 嗯。 喂你個大佬去同人哋講。人哋一講喂你等人企喺度係咪跟你嗱我可以唔收但跟你就唔還先。咁而家呢我就搵一百人跟你而家周街借晒啲錢你去同我擋啊得唔得啊即係咁樣係咪借咗錢唔使還錢你話跟你唔使還就得啦。而家係咪跟你就係可以喺香港打人啦你話俾我聽係得啦。 喂係咪聽講警察借咗錢你要還 㗎。唔係呀冇人可以拆㗎即係呢啲至多係停息㗎或者分歧你明唔明 嗱咁而家我哋個 警司借咗錢你要還啦。 我哋個封煙應該答到係咪 是啊， 林生是不是 是啊，姓林的。 是请讲啊。 是咁啊，咁我打返阿蕭山正啊嗰度啦。就去澳門度抄佢賭場，我諗就唔得嘅，有做色情嗰個問題嘅，最多香港抄佢信得嘅啫。 唔係香港成日都有人去澳門抄賭場，因為同香港嗰、那個嗰、那個 抄賭場，你就要阿何厚華嗰邊。 係唔係因為同香港來往密切啊？其實香港已有人不停喺度睇賭場啲 account， 因為驚即係港澳之間嘅黑錢流動，即係黑錢嗰、那個。 即係話香港差人就梗係唔可以過澳門嗰邊執法噶嘛。咁就需要澳門嗰邊警方配合啦。咁啊何厚華肯唔肯啊？另外一回事啦。咁 anyway， 但係我想講翻咧，就係、是、我呢幾日咧，其實睇阿何俊仁呢單嘢咧，我真係好奇怪，即係到底佢哋想唔想破案嘅咧？因為咧，由一開波咧，已經就好似講唔切咁樣樣啦。特別係嗰個另外嗰個姓林嗰個在場嗰個現場人士啦，即係大家都已經講咗出嚟先㗎啦。就係、是、嗱，我哋兩個受害人咧，都認唔到人嘅。你將呢一樣嘢講咗先咧，仲全香港而家七百萬人全部都知道㗎啦。我真係好懷疑，如果我係有份喐手嗰個咧，我本來如果俾差人漏嘢破門拉鬼咗我咧，我可能有啲協會爆大鑊嘅。咁、但係而家我諗咧，爆大鑊機會就好低啦。我明知你 I D 唔到我嘅。 咁呢個講話唔驚啫，其實佢驚咯，即 係一般呢啲真係認唔到嘅，因為佢戴曬帽做嘢過差唔多樣嘅咋。 即係咧，你從一個辯護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做辯護咧，最喺調查階段咧，點解成日都叫啲客保持緘默咧？就是、因為其實個遊戲咧，就係、是、咧，當你喺調查階段嘅時候咧，就執法機關就在暗，我哋就在明嘅。你唔知講乜嘢好啊，其實你講乜咧都驚壞嘢啊嘛。你講一句嘢出嚟，又跟住就用跟住用好多資源去 check 你嗰句説話係堅定流啊嘛。而你又唔知佢手上有咩卡喎，但你就即係你就等於好似開牌打蘇輕，佢就冚牌打蘇輕嘅。咁所以咧，點解其實一般我哋成日都叫人保持緘默？咁如果咧根據我哋美麗嘅大英法律啦， 如果你只能夠前頭加得好呢，咁去到後面呢訴訟嘅時候就倒返轉㗎啦嘛。但係控方我哋有條例變到 no surprise rule 㗎嘛。但控方就要打大陣啦，輪到佢遣曬隻牌俾你。然之後但係你用咩辯護呢，對方係唔會知㗎嘛，除非你打你牌㗎嘛。如果 alibi 你就要有 notice 嘅，一定要起碼有14day嘅 notice in advance 嘅。咁因此呢即係一般嚟講呢，我哋做辯護呢就係、是、死人都唔講嘢就咁解㗎嘛。我就因為點解呢，我梗係唔細㗎啦，你再暗我再明，我同你講嘢我咪好戇居。咁還掂我唔講嘢，我 silence 呢又係唔會有 negative influence 㗎嘛。咁我就死人都拖到就輪到你再明我再暗，跟住我睇住呢牌係打啦咁打㗎嘛。咁何俊仁啊佢本身都行家嚟㗎嘛。即係我唔係好明㗎點解你即係點解會放咁多料出去呀，佢而家咁樣呢等同好似將佢份口供公開咗，特別係另外姓林嗰、那個、民主黨嗰個呢、我好似睇 cable 嘅早兩日，佢就帶成 team 人落去做返個 go show 出嚟㗎嘛。即係佢即係等於將自己份口供唔使睇啦，圖文並茂指曬出嚟話俾你聽係點係點係點。仲有第二個問題啦，而家佢講嗰啲嘅過程呀、啊、嗰啲案情啦、後尾又有個記者行到出嚟，東方嗰個就話其實好似唔係講得好準確㗎嘛佢。咁即係話呢呢條友呢，如果我第時係做辯護呢，佢嘅 credibility 我諗都好低㗎喇。即係你已經喺案發第二日你都已經有會有 inconsistent statements 嘅。咁你 account 返嚟嗰個故仔重點可以信得過呢個。咁即係呢件嘢又可能係屬於廢咗嘅證人嚟㗎喇。何俊仁就話俾人打到隻狗咁，你冇可能認到嘢嘅，都冇人記得，又好正常，你話記得冇人信㗎啦。咁即係話呢壇嘢呢其實呢即係唔好搞啦！你就算拉到咧，我懷疑咧一個好普通嘅辯護律師上到去兩下都砌得掂嘅。你除非靠所謂環境證供，但我又諗下，你環境證供，就算你驗而家所謂 DNA 用 CIB 落去做，又如何啫？嗰個公開地方嚟咁啊，你執到我啲頭髮又好，執到我啲皮膚又好，乜都好啦。喂，我唔俾喺嗰度食個麥當勞嘅咩？因為嗰個唔係私人地方，如果我去你屋企就唔同。喂，你又唔識我，冇理由無啦啦有我姓林嘅頭髮喺阿蕭山屋企㗎嘛。咁呢個證據就好強嘅。即係呢度咧，所以點解我順便都係想提一提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咧近呢十幾年咧，啲媒體啊報道案情啦，我又唔係好怪姓林嗰個人喎，因為佢講真佢唔係行家，佢未必識呢啲嘢㗎嘛。咁佢有陣時俾記者噏咗啊，之後之後咧，記者特別係嗰啲文字媒體啦。佢哋啲老總應該要把關，喂呢啲唔放得出街㗎喎、放得出街影響調查㗎喎、如果佢哋真係好似佢哋把口講到咁想放案，又天熱又天地不容，又呢又路啦，咁唔該唔好諗咁多賣子囉，呢啲全部要刪走佢出嚟錄家。 阿林生個、情況係咁樣嘅，係賣子係緊要過破案嘅。 咁咪慶囉，我哋以前傳統啊，所有嗰啲被告人士呢全部都要寫個何交叉文㗎嘛，佢係公法案。喂你唔知佢判咗第時有冇罪，想唔罪唔應該登㗎嘛。所以你見譬如而家美國啊所有英國啊嗰啲案件呢係要有條友仔入面挖出嚟㗎嘛。佢喺街度係咪影唔到相啊，佢影到㗎。大家都會尊重個司法，同埋尊重一日未定罪都係無罪，或尊重成個司法審訊啦，係唔會登上風化案。 但呢個呢阿林生好似就是英國嘅傳統多過美國嘅傳統喎，即係美國呢我見到啲有一出門口就講嘢㗎喎，全部 都係啲律師都講埋。 美國唔同州份㗎、美國有啲州份呢已經係空即係鬆到呢可以現場直播嘅。 係法庭 嗰啲。有啲州份呢就依然係好緊嘅。特別係 murder case 或者係嗰啲即係嗰啲叫 finally 嗰啲呢就依然係只准畫相嘅。咁呢就但係又好得意㗎，其實如果我哋講呢個藐視法庭啦，其實係好好緊㗎，可以去到好緊㗎。不過香港法庭呢我諗可能佢好走啲 media， 佢哋就唔揸得緊囉。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嗰陣時呢喺澳洲有單嘢呢，嗰、那個人啊輸咗成官司，即係行出嚟基本上即係拍台喺 media 面前有錢佬啦，係話個法庭傻嘅，咁樣都判我有罪，即刻俾法庭刑警拉咗佢，即刻到佢藐視法庭。因為你唔信我嗰個判決呢你可以上訴。你上訴個 channel 完咗之後呢，其實以 contempt of court 嘅角度嚟講呢，你係唔可以 criticize 嘅。Academic criticism 係另外一回事。 即係唔可以批評個法庭啦。 我覺得我七幾年嗰陣時呢喺澳洲有個 case 呢就係咁樣呢俾法庭即刻逼返入去。 OK， 有樣嘢要問一問阿林生嘅。即係頭先講到當然係話行兇者啦。但係就算俾你拉到行兇者呢，其實以你的經驗呢些案拉到個幕後黑手或者主謀的機會有多高呢？ 在香港的零呢， 我越是那個通常這些東西呢我想啦，我們如果幻想啦，如果一個所謂幕後黑手是一個很高層次的人啦，那他那個 chain of command 一定是不會一陣的。 今天聽過 是幾陣的， 今天聽過是五十陣 不會三兩陣就夠了， 是不會很難埋到身的。 那幾個動手的人 就算你拉佢入去，用你哋即係警方嘅方法嚇，令到佢哋終於肯坦白從寬都好啦。咁佢能夠爆到嗰個，只係佢 chain of command immediate 高嗰一陣啫嘛。咁你攞嗰條友入去又熬佢咧，你熬到幾陣之後咧，個 chain of command 越高嘅時候咧，高咗個地步咧，就自然會有人咧 啃咗佢。 孭晒上身， 就會有人咧行出嚟，將個真相講出，就話我係睇佢我唔順眼啫嘛。係 啊，佢樣衰係嘛？ 咁如果佢堅持係講啲咁嘢咧，你係冇乜負。係 啊， 哦，咁即係冇負啦。 有人都係攬咗咧，你點啊？即係嗱，除非就真係搞偷錄嘅啫，而家偷錄偷影咯， 係啦係啦，唔係即係係得嘅。其實咧喺偷，而家你而家有個偷定法例，偷定偷錄咧係裝到行身嘅。佢話俾一條友咧係有啲老人痴呆。 因為點解咧？ 你係睇咩偷咩定嘢咧？偷咩碼你啊？ 應該要喺案發之內幾個鐘頭，因為點解咧？仲有尾數噶嘛？一般行規收一半，後收一半噶嘛。 哦，咁清楚 嘅。俾留尾嗰一半錢咧，即刻就要跟噶啦。 嗯。 但係咧，如果佢唔喺案發幾個鐘頭內嗰日解決呢件事咧，佢即刻偷完之後跟曬所有認為可以懷疑嘅人啦。根本只要啲錢一過手，即後面就即刻唔會再講呢件事咯，冇傻嘅咩？你估你佢哋唔會即如果真係做嘢嗰啲人啦嚇？佢哋唔會而家私底下開個會打下電話嚇咗咧，嗰單真係做一個人唔會咁嘅，以後呢世大家都唔講呢件事嘅啦嘛，你點錄佢都冇用喎。 唉，唔會打電話俾佢轉謀，喂搞掂咗啦，梗係唔會咁啦，唉傻 嘅。我話聽又係嘅，阿蕭生係講得好啱嘅，係扣留四廿八呢樣嘢絕對做得到嘅，因為咧一般咧其實 I 記又好，差人又好咧，佢哋拉人咧只要有合理懷疑，什麼是合理懷疑咧？受害人咧通常呢啲情況咧，受害人咧警方都會問嘅，咁你懷疑邊個啦？咁如果你懷疑嗰、那個？你講個名出嚟咧，一般嚟講咧，其實咧差人咧係會上去拍門揾呢條友嘅。只要呢個係合理懷疑啊嘛。咁當事人受害人認為佢係有可能呢個人喐佢，而佢講得出一個理由，我唔係三唔識七嘅，因為我譬如最近有啲嘢同我有啲咩瓜葛。咁一般差人咧應該咧喺如果普通案件咧係會去拍門嘅。佢未必係拉人，但係起碼會邀請協助調查。咁我唔知佢哋點調查法啦，我唔知有冇問過。如果有問過嘅，阿何俊仁如果有供啲人名出嚟咧，咁、差人係起碼可以上去邀請人哋協助調查喎。到而家都冇呢件事喎。 係 而家到而家，你我相信差人一定應該問阿何生嘅，除非你話你問咗何生唔答，咁你就不如講出嚟俾大家市民聽啊。做乜何生一個人都唔懷疑咁得意嘅？ 係 咁咪即係話佢喺度阻礙調查，某程度上係。即係如果話冇就冇啊，咁你話俾我聽嚟。 其實啦，何俊仁都講咗少少嘅。 如果何俊仁係有懷疑嘅咧，咁我相信何俊仁 應該係。我覺得何俊仁人係有心 diversify， 係啦係啦，我就正想講呢樣嘢啦， 即係 diversify 個 attention from 人嘅名單， 係啊。 咁而家就係差人唔做嘢啫喎。咁差人如果唔做嘢，我哋就應該要佢叫佢交代喎。喂，幾多案件？如果只要有受害人交代名單，你哋都上去拍人同門先啦。點解而家佢交代嗰啲人，你哋仲而家都仲未去拍門？邀請下啫，唔需要拉人住噶。邀請係直頭唔使懷疑噶嘛。 唔係佢四個 file 掟咗過去，四個 file 牽涉嗰啲財團啊、新界啊嗰啲，同埋黑社會啲利益都有。 咁咪全部邀請曬佢翻嚟咯。 係啊，佢哋做緊嘢，我諗就 叫曬啲可以叫 media 去咁，我邀請你協助調查啫嘛。咁我係起碼我做緊嘢啊。你如果做，而且你一做呢啲嘢咧，如果嗰個人真係有嘢嘅咧，老實講啦，佢嗰個籠啲人就雞飛狗走噶啦。 係啦， 因為你大家都知道你叫黃咗啊嘛，咁你可能有幾多個，我哋唔好理幾多個啦。但始終如果佢所懷疑嘅人真係有中嘅可能性嘅時候咧，咁咧其實咧呢啲嘢咧越搞越黃，然之後再配合住咧，如果有一啲嚇、即係 ransom， 有一啲即政府我而家攞呢個怨紅，邊個爆大鑊，特赦證人兼俾100萬你。咁你就應該有啲嘢搞出嚟。 唔需要咁㗎，其實係，即係我睇過好多即係美國啲案件呢，你而家嚇一嚇佢先，然後呢全面竊聽嗰時候呢，即係老四同佢床邊講嗰啲嘢，即係拜佢嗰啲 conversation 呢，我見到美國好多案都講得入告得入，即係咁樣係跳過曬呢啲咁樣。 唔係，但係香港啲呢啲作奸犯科嘅好定嘅，要證據㗎嘛，大佬。 唔係嘅，我睇見美國有啲係判死刑添嘛，就係、因為話個獄中佢同佢朋即係其他 講過嘢， 講過 嘢 係佢做嘅啫。其實主要你捉到一兩三個呢啲咁嘅 conversation 咧，即係 係個 implication 係佢做嘅呢，就可以跳過曬經手嗰啲人，係直接指控何鴻燊，然後呢就係、是、呢用陪審員審呢佢就死硬，即係咁樣。 唔係蕭生，但係 嗰啲陪審員一定判佢有罪，因為唔使睇證據。 OK， 唔係蕭生，我何俊仁今次只係受輕傷 嘅，某一啲人咧冇人能夠肯定嘅呢、這個首先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咧根本咧係執法機關咧，亦都有第二個 concept 叫 crime control。咁譬如呢樣嘢咧，就 CSC 用得，雖然呢個私人醫啊海關用得最多。即係佢有時候去掃嗰啲翻版牆咧，佢未必係絕對有證據告得曬嘅。佢拉咁多人，但係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個 concept 咧就叫 crime control。意思就即係話咧，因為咧一個人咧就好得意嘅一個牆咧，我只要掃咗你一扎牌，其九個月後審都好啦，呢排你係乖啲。你呢排自然唔敢搞咁多嘢出嚟嘅，你始終孭住單嘢起身啊嘛。咁其實好多時候都有呢一樣嘢噶嘛，同樣道理啫嘛。即係如果呢啲事情喺香港一而再、再而三發生嘅，可能去到最後咧，我哋政府真係基於證據原因未必告到人，或者未必拉到人。但係咧，其實如果有合理嘅懷疑咧，而且你對其他人都係咁噶啦，咁而家係咪見到強權萎縮先？點解唔用一個 crime control 嘅 concept 咧？ 係啦，我話即 係起碼出親事，你都起碼攋嘢俾人哋翻去飲下咖啡嘅，翻去傾下偈嘅。你自然下一次到你喐手嘅時候啊，你隻手都要諗多兩諗噶啦嘛。上次好彩俾我過到骨，我今次過唔過到骨先。即係呢啲係一種 crime control 嘅心理壓力嚟噶嘛。你讀 criminology 就完全係有曬呢啲嘢喺度噶嘛。 OK， 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即係話咧，香港啊，好多啲黑社會陸續收山啊，其實都係告唔入，但係即係不停俾警方請去談話啫嘛，即係 玩到你殘咗嚇。 因為佢成日叫你咧，你明白唔係話你會有咩損失？你佢咪抬曬律師上去啦，但你下面啲僆會散啊。 係啊， 話個大佬最大嗰個龍頭咧，如果成日入去嘅咧，你下面做嘢有陣時驚喎，你唔知又幾時咧，又會唔會佢出埋翻你咁啊？大冇出埋細咁啊，傻呢個人。可以噶嘛？咁你有時驚佢真係同政府合作係點咧？任何人喺差館行翻出嚟咧？有自然有一段時間咧係好 mystery 嘅，佢嗰個組織會散散啲，因為點解咧？佢核心成員嘅低佢一級都好咧，都係有水人嚟噶嘛。喂，佢都驚佢交人噶嘛。唔係淨係細交大，大可以交細噶嘛。咁你搞得幾搞自然良禽擇木而妻？話唔係喎，喂嗰邊有水揾嘅係咪先？咁唔好搞咁多嘢啦，唉，不如大家一齊過檔，我一個過檔就驚俾人搞啫，我一齊過檔就冇人搞我噶啦嘛。而且而家大家有曬道理可言啊嘛，因為嗰個社會嘅人咧都有佢哋嘅道理嘅。喂。我老細無啦啦，我哋跟咗佢幾廿年走嘅，梗係唔啱數啊！喂，佢而家成日咁樣咩喎？咁樣大家冇飯食嘅喎。 即係同埋咧， 想即係我哋走啦。 我肯定咧，你俾足夠壓力阿何鴻燊，然後24小時監聽佢同埋偷錄咧，佢一定講錯説話。 唔係，咁你要睇佢同邊個太，同邊個太去即係講啲説話啦。嗱，多謝先啊，阿林生，你仲有冇其他嘅觀點要發表啊 ？OK， 多謝曬你先啊。嗱就好多我哋嘅網友同埋聽眾咧，都要求阿蕭生你唔好開名，佢話即係擔心你個人嘅安全。我諗即係唔需要再提啲名，因為大家即係對件事都好清楚啦。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即係其實係咪近期咧，即係澳門嘅賭業咧有好大嘅壓力，即係尤其是譬如即係澳博上唔上市呢個問題咧？是對 即係澳娛呢已經係跌到得剩返60%啦，即係而家一開呢個金沙永里呀、啊、嗰幾個一開呢，我相信即係澳娛迅速係跌落20-30%，即係你見到土崩瓦解。 有冇咁犀利呀？ 有咁犀利。 有 market share。 但係即係你呢個假設呢，即係呢個預測呢，係咪假設即係呢個間公司佢改變到而家佢個 management 或者佢個 corporate culture 呢？ 係冇得改嘅。 職責難。 點解冇得改呢？ 首先即係話要即係要搵第二個人接手，然後再血洗，即係話呢即係炒緊60-70%人啦、然後再即係仲要幾年先執得返個文化嘅、 你講嗰六七成人咪應該全部上面 management 嗰班人唔係、下面嗰班人嘛，即係管理嗰班人、但係管理嗰班人應該炒唔到，因為全部牽涉即係呢個家族入面嘅人嚟 嘅。係啦，咁所以就話冇得改囉，我得到個結論就係、即係你係見到佢坐待滅亡嘅。 咁就即係唔怪得即係其實呢間公司都面對一個咁大嘅壓力。 但係佢唔係，因為佢喺澳門呢有好多投資呀、有好多地呀，而家啲地好值錢，佢有幾百億嘅，佢今日就算執笠佢都係值幾百億嘅。 但係嗰啲如果咁賣法，如果地要咁賣法就其實唔會好貴喎。 係咪即係咁樣買法。 佢好耐呢即係因為澳門政府呢即係以前澳葡嗰陣時呢就即係拍佢膊頭就撳落佢做落好多嘢即係澳門好多 interest, 乜嘢都有份嘅、即係澳博係澳娛係。 但係譬如我哋假設呢即係譬如啊十姑娘呢個事件即係唔係發展成咁樣呢其實係即係佢有冇機會慢慢去即係去改變呢 佢唔死冇辦法。 即係一定要其實係個問題係個人本身 係喺呢個人度 喺呢個人度 ,ok。咁呢就返返頭先我哋講個政治嘅問題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咗譬如話韓生或者曾蔭權。但民主黨處理今次事件呢其實佢有冇適當地利用呢次事件嘅政治嘅後面一啲即係 dynamics? 冇喇。 即係其實何俊仁而家已經係站喺個道德高地上面。 係呀、 啊。即係在被人襲擊之後咁重傷仍然去堅持去絕食即係呢個係對佢本個人本身嘅民望 佢個人就會得益民主黨得唔到益即係咁樣 如果照你睇如果係你係 spin doctor 你係民主黨嘅 spin doctor 你會點利用點用今次事件 我覺得啊即係呢、這個即係作為一個政黨嚟講呢即係話即係如果係咁呢我係會去搵阿韓生 直前去揾佢， 係 即 係只能夠呼籲一下，即係唔好用暴力嗰啲嘢啫。就要揾人又未有證據嘅， 唔使有證據，唔使有證據，睇你點講去到揾佢。 何俊仁已經做得好好噶啦，今次咁事實上係一個呢日規係 nice guy。 佢嗰我覺得我對何俊仁不滿咧，就係咧佢攞嗰啲咁嘅大耳窿啊、財務公司嗰啲嘢出嚟講做咩啫？即係呢個係分散嘅注意力，真係咁。 我其實覺得佢係有咁嘅動機嘅，即係唔係話佢唔知道應該咁做法，而係話佢覺得咁樣做係適合。 佢覺得咁樣做咧，即係對方咧就會收手，即係咁樣。 唔係佢自己真係 believe 可能係嗰班友搞佢咩？ 我唔信啊！我唔信 佢唔能夠自己有四五個 file 喺台面都係有麻煩嘅。香喂，你唔好話新界佬好麻煩噶喎。 唔係啊！你要知道咧，你要知道咧，即係話香港人嘅 concept 咧，即係律師去幫人哋打官司咧，係、天公地 啱啊，係啊， 即係唔會剔到佢 personal。 但係、蕭生， 香港黑社會都冇剔。 新界佬會唔係？新界佬可能真㗎，嗰啲契弟唔同你講少啊，嗰啲你牽涉佢，你將佢啲啲村屋批佢。 陸傑，你説我擔心你個人安全。 你批佢啲村屋嗰啲可能好大鑊㗎，唔批佢哋又話環保唔準發展，又話搞濕地嗰啲，佢好興㗎嗰啲有。嗰啲先至衝動啦、 機會都好細，即係香港人話，即係本地人去喐阿何俊仁，真係呢個係。我唔相信何俊仁會相信，即係呢啲嘢如果要發生，早就發生咗。 係係，同埋即係你睇今次事件咧，唔係話即係好似類似阿大班啊或者其他咁，係即係冇乜人嘅時候要僕你嘛。 係啊， 係淨當眾咁樣嘅襲擊嘅方法，令到好多人都知道。 當眾襲擊就係佢新界佬啲手法，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喺陸公會俾人起飛腳踢啊？ 嗰、那個係衝動嘅，嗰、那個唔係 嗰位哥哥仲係有油有頭有 面啲嘅。嗰個唔係 premeditated。 嗰條友仔唔翻去跑馬，而真係踢個女人幾失禮啊！ 嗰個唔係 premeditated， 即係唔係預謀去做呢樣嘢。 係公眾嘅，公眾嘅肢體衝突嘅，係咯。係 嗱，不如咧，我哋休息一翻嚟再講過啊。OK。 这果足地方，去引。